假如我有一天邀请你到海边，你发现在那里有一艘缀满了鲜花的小船，不要说是梦幻，你和我共一半，只等待你来临，我们来接海岸，然后扬起帆。我们倾听浪潮的呼唤，每一声每一句都是对我们爱情的鼓励和赞美。我们牢记大海的真言，渡过风和雨，把满城华的芬芳散布到海角天边，彩云来见见面，来搭上这美丽的小船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比亚迪汽车涿州中美华宜 4S 店的副总经理李亮。客户为根，服务为本，创新迎未来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电建地产华北区域的张善辉。我们的陇越长安项目呢，是西长安新城的滨水别墅社区。我代表陇越长安项目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祥瑞鹏程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汇星行别克 4S 店的总经理刘海一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好每一位别克车主，值此新春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快乐，家和万事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的飞。 有一天我会